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嘿，小柱穿了多少层啊？这是 冷， 这棉袄就穿两件，外面羽绒服，里边是什么呀？老棉袄。 老棉袄。哎，我还跟你说，穿这么多层羽绒不一定有那老棉袄暖和。 谁说的？ 我说的。 你说那老棉袄就好像得是就是咱爷爷奶奶穿那种棉袄似的。 那是不是 您说那叫什么老羊皮袄？这有不是说加老的就行，像老酸奶似的，加一老的就能用。 棉袄不分老跟少，它分新跟旧。 什么 老棉袄的味道好不好？ 没劲，这是吃的吗？嚼过什么？ 这老 小花 棉被也有一种味道啊。 大磊，你明白吧？小花就是冷了，想穿这老棉袄，羡慕我有这么一老棉袄，穿着暖和。 在屋里头无所谓，咱现在是有暖气，怎么着？北方我觉得啊，都比南方强，它有集中供暖啊。 嗯，这要是现在去南方，我跟你说。秋裤不管用，毛裤也是凑合了，现在得穿羽绒裤，那简直是湿冷，冷的发紫。 我是红的发紫，怎么叫冷的发紫？ 你就理解吧，那种冷法，天天往你脖子里灌阴风。 我听着像刑法， 那些刺骨的寒冷，你也放下了最后的倔强。 我干嘛了？ 你不穿老棉袄，这老棉袄立领儿一挡，你非来这现在的大斜肩。 我还没听说哪棉袄做大斜肩的呢， 还搂着半拉膀的呢。 我干嘛我勒砖去？就这动你也动你。哎，小花，你要这么说我解恨多了，不光动我也动你， 还动你的手机。你的手机 怎么还是我的呢？ 闹脾气，现在外面一冷，好掀菜装死。 这是一个物理学的一个特点，当这个温度降到一定低的程度上啊，它这个离子就不够活跃了，电子这些东西就活动就慢了，它不能交换了，所以正负极就产生不了这个对流了。 是不是经常遇到？ 我是学这个的。 哦，明白明白。反正你是不是遇到手机一到遇冷就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也分品牌，有的不是那么厉害，就是它用电量会变快，刷刷刷刷电往下走。它有的这个品牌突然间一下就没电了。 像现在咱们大规模使用的一个水果牌的手机呢，它的理想温度是介于16度到22度。锂电池标准的工作温度啊是-20摄氏度到60摄氏度，但是大家就发现实测当中0摄氏度左右就会出现掉电。 哦， 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搓搓搓，给它搓热了就能开， 就拿那个雪，就搓脚似的那么搓。 你搁你心口捂捂也行，让它温度上了就上。 像有些品牌的手机专门在这个时候揶揄一下那个其他品牌的，瞧谁谁谁都关机了，但是咱这牌子继续可以拍照微信。 因为咱这手机关不了。用干了算。 像-30度的长白山，这你带着手机上去，你倒可以看看谁能坚持得住。 我觉得只要做好保护，这些都能坚持得住。 哎，那你说给手机做个立领呢行吗？棉袄？ 没听说给手机做棉袄的，都是毛裤怎么说话啊？ 不是，你装兜里隔一层不行，我试过。 你贴身那兜啊？ 哦， 一般就是藏钱， 自身的温度， 过去藏钱防偷，那贴身那兜 就是缝的那种。 对。你别缝个用拉链的， 就是你那小兜上你缝一拉链行不行？贴个暖宝宝。 那你出门要带那么多东西吗？ 哎，天太冷，暖水袋不见得啊，但暖宝宝是很正常的。 给手机专配一宝宝？ 对，那倒没有，给自己配一个呀。 脚底下凉啊，寒从脚起啊。 腰上凉啊， 寒从腰起啊。 肚子上凉啊， 寒从肚起啊。 我冬天呢特别考验友情。 哎，这是怎么说出来的呢？雪中送炭是这意思吗？ 吴奶奶说给他搬点东西，小一公里吧。这个时候考验到了， 考验到了，那吃考验吧。 装糊涂，装糊涂。我是个女的，对吧？ 对，那姑娘应该用你合适， 细心呢、啊。 小女孩办事， 绅士风度啊，对不对？这种时候你们冲在前面啊， 我们把这事儿包下来，然后让你干。 其实胡奶奶就是明说的，你们俩派一个去就行了。 哎，怪不得咱仨的事儿吗？少一个。 我是女的呀。 你老强调你是女的干嘛呀？ 太弱了我。 吃东西时候你可不弱呀、啊，一到冬天吃东西时候，小花来就喊我得补，我得补。 胡奶奶说了，确实这天狗都不愿意出来，让孩子们出来是有点为难，但没办法，谁叫你们 是狗呢？ 那谁叫你们是孩子呢？这才是北京，也就到零下八九度、十度，你还没去俄罗斯呢，对不对？ 我 那俄罗斯零下40多度，好多时候。 我没事上俄罗斯干嘛去？ 那你出不出门？早上买油条，喝喝豆浆。 对， 喝。 去不去北京晚报？ 你想不想去大连吧？ 我在俄罗斯看北京晚报干嘛使？ 这不有一位俄罗斯大叔吗？ 常年看北京晚报， 被老婆派出门去买东西了，倍儿委屈，说了，这种天爱狗的主人都不愿让狗出去，这让我出去， 说明他媳妇不爱狗， 把狗留家了。 他说他媳妇更爱狗。 你瞧瞧这堆俄罗斯话，这顿唠叨，你们听听。 Эль, за каким хлебом? Ты посмотри на улице, какой мороз. Добрый хозяин собаку на улицу не выгонит. Она мне говорит. Там лай гуэдор, мададен. Тебе да чам, да? Кай лэ бу дэ, ни лэ чи ши эр бян.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咱们现代人啊，到雪天有很多的乐事儿，拍个照啊，堆个雪人啊，滑雪。 堆雪人不见得非得是现代人，因为这个雪人这项技术啊，应该是古来有之。 对，那你说古人那雪天，他们有什么乐事？ 堆雪人啊。你看都说了， 他们堆那雪人也是圆头圆脑那种吗？ 哎，不， 唐朝就得堆胖子， 文生公子金。 哎， 哦， 你到了宋朝就得堆瘦。 哦，那元朝呢？ 元朝。 骑马的雪人、 哦、哎，对， 这个雪人我估计啊，可能就堆个雪堆，弄个球往上面一戳。 过去人都是赏雪，孟浩然踏雪寻梅，什么意境？ 这是说对了， 家里的煤烧完了。 这个古人呀、啊、说冬天那个雪天啊有哪些乐事呢？我一看还真挺雅致的。 对呀、 啊、首当其冲是烹雪煮茶， 青梅煮酒。 雪水煮茶还是《红楼梦》里面浪漫脱俗的一件事。 雪水煮茶就是把那个雪铲在那个锅里边化成 水、哎、不是地上的雪，人是那个落在树上啊，那些干净的雪洒下来。 而且人家的雪水啊，古代还称天泉， 听见没？ 天上的泉水。 哦， 这是雪水煮茶，我真是没怎么煮过啊。 那哪，不过那会儿雪也干净， 反正都说叫香雪香雪的、嗯、你看乾隆皇帝曾经御嘉雪必收取，以松石梅英佛手煮茶，谓之三清。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遇到好雪，然后配着这个松石梅英佛手这三样东西， 嗯， 煮茶。 佛手是一种菊科的那个果实， 植物、哎、 那可能就是用植物的这些果实啊、种子呀，然后 再茶饮。 哎，对了，拿这个煮完了水沏茶喝，这茶里边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就跟现在这个黄大海啊， 哎，对对对。有菊香，有松香， 哎，松香有，就拉胡椒有， 哎，然后点梅花的那种香味儿，完、 哦、 再搁上那个伐茶叶一喝， 还去火， 哎，有点去火的这功效吧，可能。 他们还要围炉夜话，晚上 白天不能说。 你看，晚来天欲雪，天上要下雪了，能饮一杯无？ 就喝一杯就没有了。 嗯、能饮一杯无啊，这是现在的发音。哦，当时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 能饮一杯不？ 哦，不啊， 啊，能饮一杯不？ 喝了喝了， 不，传完了，能饮一杯无了。 这位萝卜吃多了。 白雪纷飞的日子里，咱们想想啊，就是围在一起， 我告诉你说， 喝点小酒，聊聊天，是很爽气。 这就是过去啊，咱说没有暖气，吃的也不怎么样。说一下雪，哎呦，大家有一个火，暖暖乎乎的，弄个火锅子吧。 必须得是有知己，围炉还有夜话，得聊天。咱们 一宿一宿的说呀、哎， 说，长也长，理也短， 三蛤蟆五个眼。 你后面两句还真熟， 真俗气。人家古人都说的什么呀？古人那都说的是游历山川，坐诗吟对，这个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坐着也就是闲聊天，因为那会儿没电视啊。 对， 这就是座谈。 喝多了容易说实话，古 人开着也准。 对对对，这是真心话大冒险吧？他们 开始也都是能饮一杯不？能饮一杯不？ 还带点南方口音。 到后来呀，说开了，喝开了。 不喝不喝，你是小狗子？ 干嘛呀？一个是喝醉了，一个嘴里边嚼着羊肠子呢。啊羊羊羊啊！什么呀？ 还有南方口音。 哦哦哦。 后边呢？踏雪寻梅，好不好？ 好， 喝多了踏雪寻梅去。 火锅的点炭用完了，这找煤去了。 你是哪个煤呀？梅花的梅行吗？《红楼梦》里面踏雪寻梅专门有那么一场诗情画意的那个描述，跑妙玉那儿起梅去了。 哦， 梅香浮动，是不是？ 不是暗香浮动吗？ 暗香其实那就指的是梅香。 哦，暗香那是操作，梅香那才叫浮动呢。 雪中赏梅，梅下听雪，多美啊！ 怨不得现在都管女孩叫美眉呢，不诗意。 到时候，老叶、贾宝，你们俩 雪堆里， 雪堆里 一站， 梅树底下啊。 还有王大磊养的那小蛙子， 在梅树底下，咱们等上吊的。 不是，在梅山，大哥，那是梅山。 在歪脖的一棵梅树底下，你们四个站一排。 哎、梅树就没有直脖的， 站一排。那个大磊第一句，梅花树下死， 那是冻死的。 家宝做鬼也风流，因为什么呀？那个时候太美的景象，就是像日本人看樱花一样，极致的绚烂，啪，谢了，所以想到生与死。 哦， 这时候极致的梅花开了，雪照红梅，哎呀， 死！ 你们这个脆弱的有点特意的大方了。 当然，幸亏是我及时赶到啊， 把很多树摘下来了是吧？ 挂四块腊肉，这是。 来来，窝头来了来了。 饿死的， 豆包来了， 让你们别空腹喝酒，空腹喝酒拿住了吧。 还有咱们可以结友赏雪， 吃咸菜， 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天，咱们一起去赏雪，这也算是文人雅士的最爱。张岱写过一个《湖心亭看雪》，说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舟啊，就是划船的这个舟。 我知道，我知道， 两三粒， 不是煮的那米。 两三粒而已，它就形容远观。你们呀，就跟一个一粒一粒的似的。 哎，我们只可远观。 就是您写的美不美？ 美。 你想过没有，什么时候能下雪的时候在湖上玩呢？ 它就是天寒地冻都冻住的时候呗。 冻住的时候怎么能行舟呢？ 那就是旱船呗。 这个事儿就一定不会发生在北方。 哦， 南方也能冻住？ 小花说这是特南方了。 哦， 就这个劲儿最难拿了。又有雪，湖还没冻。 你是做地理考察去了？ 还得特别远的，像粒儿。再有呢，清朝的皇家冬天呀，也有一些消遣，北方比较常见，冰上打球、踢球、 冰球嘛， 跑冰，其实也就溜冰， 也就这些了吧。滑个冰车，狗拉爬犁 啊， 弄个 打个雪仗， 哎，对，吃个冰棍， 踢个雪球，雪地里踢球，踢个雪球。 柳宗元都说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哦，对， 跟 孤人 钓 鱼， 真是还游冬泳的，钓上一人来。 其实写上还有什么最舒服的呢？就是咱们仨呀，各自进一被窝躲。 进被窝不行，进被窝躲也不怕压死。 你是变态，钻的这个是那个。 你们家有多缺失，小花？ 半天出不来。完了，咱们被窝里各自啊，一人摆一角聊天。 多大被窝啊？ 不是，咱们是仨被窝。 我就吃了仨被宁。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大街上，阿远， 哎呦， 怎么这么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啊？怎么最近家里有什么事儿啊？好久没看见你了。 困了。 哎呦，怎么晚上睡不好觉吧？是不是经常睡不着？ 你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好啊？ 阿元，咱们是老同学了，我是看你今天这个气色真不好，关心你才这么说的。 哟喂， 你再这么说我生气了。 呵， 你看咱们一起二年前一块上学，你都快四十了，可不比二十多岁的时候。 是啊， 你现在 我快四十，你也不是说刚二十出头了，对不对？ 哎呦，别这么说。我跟你说啊，哎，咱们找个地儿说说吧，好久没见面了。 嗯，行， 聊聊去吧。 你就别给我推销你那些产品就行。 哎呦，我哪有什么推销产品？我什么时候见面不都是关心你？ 坐坐坐坐 坐坐坐。哎， 您好，您喝点什么？ 大叔，上一杯。 您看清我这岁数，我跟您说， 哥哥，上一杯奶茶。 那个，好，一杯奶茶俩，二杯。 啊，两杯。哎，你要不要奶茶？哥哥，有没有红枣那个枸杞奶茶？ 红枣，对对。 有没有红枣枸杞奶茶？ 您叫我什么？先不用着急，老喊我。等会儿，我稍等，我给您介绍一下去。您这个岁数的时候没喝过现在我们这种奶茶，我们这儿是一个 怎么聊天呢？ 咖啡厅，然后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奶茶呀，有珍珠的啊，然后有原味的。 我喝珍珠奶茶， 仙草的，但是您说那个红枣的，我们这还真没有 啊。那就要一个原味吧。 啊，原味，您是珍珠是吧？ 那哥哥快点上啊，哥哥，哥哥。 我说大爷， 《西游记》看多了。 你最近是不是 怎么了？ 读《水浒》呢？ 没有啊。 读《三国》呢？ 没有啊。 那怎么张嘴闭嘴都是哥哥呀？ 我难道不显得年轻吗？ 二位女士， 你看看，人家叫的多么的得体。 忘了问了，您这刚才是想要热的，想凉的？您哥就说自己的就行，不用说别人的。您那个原味的要热要凉。 我年轻，我来凉的，哥哥。 行。 他来热的。 您来热的是吧？ 热点。 啊，热，好，就得喊我哥哥啊。 真讨厌！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最讨厌叫我姐了。咱们有那么老吗？你就说我长那样，你这哪儿一看那是90后啊？ 姐，您还有别的吗？哎， 这个年纪穿 得 很好啊，怎么了，哥哥？ 哎，这，您那个奶茶原味凉的啊， 哎，谢谢。 您那个珍珠奶茶热的啊。 哎呦，扎牙了是吗？ 您怎么哪儿不舒服？ 啊，这么凉呢？ 哦，那早上我给你少放冰好吧？要不我给您换一杯？ 不用。 哦， 没事，我喝没事。 哦， 我没事。 哦， 我没事。 没问了，没就一我没问这个啊。 哎，阿元。 嗯， 最近都还挺好的嘛，累不累呀？ 累呀，工作就没接没完的忙啊，停不下来呀。 嗯， 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的， 工作压力一定特别大， 是 不规律吧？生活，你看你皮肤老化了。 是你怎么样、啊、 皮肤都老化了， 我问你怎么样呢、啊、 我还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你打小时候就挺会装的。 我就是这样，一直保持一颗童心。 哎呦，虽然说你有一颗童心这不可否认，但是岁数不饶人。 哎呦，你看这几种产品，你 哎呦又来了， 抗氧化，美白肌肤，退你的黑色素。我跟你说，你25 你这奶茶可还化了啊，赶紧喝。 奶茶还能化？那冰化了吧？ 对呀、 啊、我跟你说啊，25以后你发现没有，咱们体内的 EGF 就减少了。 什么呀？你说的是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是表皮细胞生长因子。这跟咱们25以前可不一样，那时候胶原蛋白呀、啊、一刷一大把。 现在呢扫不了一堆儿。 所以你皮肤就会出现衰老症状啊。你看我这皮肤，你摁这儿，摁摁，对，怎么样，弹吧，这儿呢润吧，这儿呢。 我又不是点痦子的，关你这戳什么呀？我 女人就得对自己好一点，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儿。你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儿，谁把你当回事儿？是不是这道理？而且别老觉得自己老了张嘴，咱们这个年纪闭嘴啊，咱们这个岁数用得着吗？你就得有一颗年轻的心，谁要叫你把你叫老了，你跟他急？ 那你就管人家叫哥哥呀。 要想好先当小。 哟，怎么还有老话啊？ 再有，你得健身了，你瞅。你说你身材跟以前可变化挺大的啊！哎，我有个体验卡， 走， 我这体验去。 我来体验体验去，看你说那么热闹。 哎，二位女士，别走，别哎，没结账呢，哎。 哦，这个哥哥，我忘了。 行了，大姐，你给结账。 所以我跟你说呀，25岁以后的天就不是以前的天了。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健身中心。来，您可以里边体验一下。 保养不行，肺虚呀、啊，就是有时候心跑。 人家跟你说话呢， 哦、 哎， 您 别嘀咕了。 您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啊。 哎， 我们这个健身中心里边的环境还是很好的。 我已经在这办卡了。 哦，您办卡了是吧？哈， 是我带来的体验的朋友。 哦，您这是来体验啊？您可以给我们这边看看，您可以参观一下。 谢谢 啊。我们这边有是瑜伽。 这个是新来的，我带来的朋友体验一下。 哦，您要体验一下是吧？ 啊，我就看看。 您可以看，随便看。 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啊。啊，这边是我们的这个跑步机，您看、 哦、这边 是叫哥。 您看这边是我们这，你看教室有瑜伽，然后有普拉提 啊、 那边是我们可以游泳的区域 啊、那是提拉米苏吧？ 啊，那不。那就是普拉提，您可能不太了解啊。您要有机会呢，来我们这儿上课就可以了解到具体内容了 啊。到这儿能 这个，您看这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啊，这就是私人教练， 光荣榜啊。 哎呦，这不叫光荣榜、 啊， 这个上面都是我们的明星教练。哎，您可以约他们的课。 这是明星，我哪位不认识啊？ 这是张伟哥哥，这是赵新义哥哥，这

没要了，再不要这个老人年纪大了。 就是啊，来宝贝儿过来，你都16了，也该考虑考虑了。 哎呀，这16就考虑，这老二也太着急了。 你看16都是这么多子，16多子啊？ 什么16？ 是哪个16干嘛？ 报孙的，有后的，祖宗的这个。 不就有孙？ 你看你也都知道。 我就是。 你干什么来着？ 又跑我这儿来了又。 你稳定的给带个女的回来行不行？ 稳，你带女的不太稳定， 都是变压器。 你瞅好了。瞅准了，你也一年一换，什么时候能结婚，什么时候能生孩子啊？ 是。 当然了，有很多对付的招，比如说现在不是网上都发了吗？那个老人家问你这些话的话，上联是，这个嘛，这个啊 啊，这什么上联这是？ 下联是 那个 啊，横批是阿姨吃菜，叔叔吃菜。当然这些都是一个传统方法了。 嗯， 在我看来。如果要把他们引开，舍不着孩子套着狼。比如说当叶鹏假设啊，他姑姥姥又问这事儿了，一年一换我受不了了。 他还没腻呢，姑姥姥都受 了，姑姥姥先腻了。 你孝顺的， 着急不着急呀？着急不着急呀？这个时候叶鹏你可以先一言不发，然后忽然间叮，这个脑袋上有一个灯泡啊， 这个灯改一休了， 真卡。 然后你手先往上一指，一句话不说， 搁谁都得纳闷，上面有什么呀？这是 实在是不知道。 然后跟姑老爷说，我们做个游戏吧。 嚯， 怎么 跟老太太玩游戏？ 姑老爷、姑姥姥、奶奶，咱们四个先玩一遍啊。 他们这大家太和谐了，姑姥姥跟奶奶住一块儿。这跟爷爷舅舅是一个道理。 80岁老人呢，那真是老来宝了。这一大家子人呢，给他们就拜个寿啊，拜个年呀、啊，都是非常融洽的嘛。完了以后说，好，咱们现在玩一个叫胡萝卜蹲的游戏。 这是回老头啊，让老头老太太玩胡萝卜蹲。 这个游戏不一定真的做啊，因为老人家 那说的干嘛呢？ 七老八十了啊，做一次这种蹲可能会 很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那这个游戏主要是为了引开老人家对叶鹏一年带一个的这个事件的注意力。 我看他多恨他们了。 老人家一听，哦，这个游戏，哎，在踌躇迷惑之间就忘了刚才问什么了。哎，你们真的是过年家里一大堆人吗？ 还行，没那么大堆。哎，一般来讲这个七八口也就是这样的。 是分拨分批的玩呢，还是大家伙一块玩？ 在家呀，都是该玩牌的玩牌。 对， 哎， 该看电视的看电视。 该睡觉睡觉， 该聊天聊天， 该聊天聊天吧。肯定分拨嘛，所以你如果大家亲戚之间不太熟，那么 这三十晚上还有不太熟的串。 就是这家正好是赶上这个新媳妇进门啊，为了缓解一下这些气氛，你就得想象游戏啊，对吧？ 他就玩萝卜蹲的。这更缓解不了了。 哎呦，半夜再烤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遍， 喝 喝又喝。 你呀？ 啊喝我。 哎呦，好久没看见你了。听说您最近喜事临门呢？ 对，我升官，生孩子。 呵， 喝。 哎，那这就很不错了。这是一个法国大产区的普热特夫特的主帅。 喝到上不都说出来了？你嘴什么？喝，你看，该结账的睡着了，这种人，雕虫小技，我还在乎你？结账的人， 先生要我代驾。 不用，哎，没喝酒，要代驾干嘛？ 先生，您来个代驾吧。 不要了，谢谢。 先生，没有代驾很危险。 有代驾也危险。 先生 一杯酒，其实两行泪。 先生， 来代驾吧。 哎呦，还挺齐的。别来这套，我懂。 先生， 你们俩为了争活，愣说拐弯门口有代驾。 先生，一口酒，其实两行泪。 得嘞，我就让你们这两行泪流出来啊。 呀，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其实两行泪啊。 喝酒不开车啊！ 累了，开车走人。 先生您好，您好， 您好， 请把您的车窗。 您好， 请把您的。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请把您的车窗。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好了吗？ 您好， 把车窗摇下来。 哎，您好， 这么大酒气啊！ 您好。 现在对着这个酒精检测仪，请吹气。 好。 我不让您舔我这酒精。 舔酒精干嘛呀？我不拔牙。 我让您吹一口气。结果看一下啊，哎呦，这个酒后驾驶啊，您下。 您好。 您先下来。 哎。哎呦，您搀我一把。 你知道酒后驾驶属于重罚吗？ 是啊，两行泪呢。 这年酒驾 没喝， 没喝这个测试出来这么高的一个酒精的含量， 错了。 对此您怎么解释？ 我不用解释。您好，哎，喂，兄弟，来呗，我是酒驾被查了，就拐弯路口。对，你好，你， 哎呀。 你好， 大好，我来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您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我问你什么意思？我朋友呢？人在哪儿啊？ 你朋友？谁是你朋友啊？ 你连我朋友是谁都不知道，你胆儿不小、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爱干嘛干嘛的。 我是交警。 你爱在哪儿警在哪儿警，我怕你吗？我怕你吗？问你呢，我怕你了。 行，快吹一下。 吹，我这人从不吹。 那你吹一下这酒精测试仪，快吹。 吹。 你们吹一口。 对。 你擦啊，你们擦啊。 喝你这些叫板呢？你不服，咱不服，咱俩来、啊。 你 一对一瓶，我在这儿已经下来了，您看不见。我站这儿呢，你把我怎么样了？你摸摸我。 吹是吧？ 吹。什么我就吹， 你擦吧， 我不吹，我都说了， 我跟你说最后一次，你要不吹的话，你等着呢。 我跟谁吹？ 冲着他吹气，吹， 吹，我就不吹。 你给我擦了， 我给你擦 哪？队长， 谁？ 这个吹咱们这个 谁？ 酒精检测仪的。 对，先把人交出来，我是带人走。 一看你就喝了，你喝多了，我告诉你。 对了，我喝了。 你喝了，你还酒驾？ 我喝了，你把我怎么样了？我是来救驾来了，我救驾来，你不服？你不知道唐王被困淤泥河吗？ 我在这儿呢， 哎， 这屋呢， 在这儿呢，哦、 这儿喝的。 哎，好了，我带着酒来的，毛良月五仔，我都，你喝哪个？ 你， 我，是我带 着 的。 对着这儿。 哪儿？ 笑一下。 哈哈哈。怎么着吧？ 178。 哎，这也管用？ 你血压那么高呢？ 你们俩都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啊！ 哎，醉。 圈一块。 谁醉？ 搁一块儿挺好。 来， 带凉菜了吗？喝。 警察同志，我还吹吗？ 呸！ 你给我擦喽。 我们说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在新闻中报道，有一位李某酒驾被查，叫来好友张某，没想到驾车前来的张某喝得比自己还迷糊，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两个人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这李某啊更可乐，下车就对交警说：“我朋友呢，我是来陪他的，来，我也喝过酒了，先给我测一下吧。”这位不打自招。 那么在咱们街坊当中，谁曾经因为喝酒被查处？ 哎，这问题让大磊聊聊吧。 对，英小柱曾经被查处。 你说小花的酒这些年还没醒呢。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均无。娱乐72.6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家属院 哟，出来玩来啦，小柱大雷 啊，奶奶。 哎， 我说您要是不出来玩啊，您也看不见我们俩出来玩，是不是？您也出来玩来了？ 出来溜达溜达，老年人得多走动， 对，省得老年人 头了呀。 您有语言障碍了？ 瞎说，可好着呢。 那到头这字都过不去了。 你说是报个菜名啊，背个绕口令啊？ 哦，我以为是报个菜名，背个郭达啊。 你玲珑塔啊，玲珑，玲珑宝塔18层啊， 龟包子一共13层啊，加盖5层啊， 属于违章建筑。 叉叉叉叉叉叉叉。 奶奶看你们小时候这么一点点点点长这么老高， 奶奶 不说一手带大的，也算是一手遮天。 对对对，您在这片确实是没人惹得起， 都躲着您。 我听说您年轻时候一手遮天来着。 哎，能力强啊，大家都服。 对，您一人能力强，完大家给扶着，要不然就倒了。 奶奶考考你们呀， 你看哪出题？ 男生伙计吧， 你们喜欢二次元文化吗？漫画。 走吧 ，cosplay， 走吧， 走走走走走， 来来，站， 你看 哪儿走？ 又拿出年轻时候啊，上班那状态了， 哪儿走？ 让你走了吗？ 不是奶奶，这个我们讲啊，您也听不懂， 没规矩。 您哪没弄明白？您就瞎问。二单元是不是？ 家里大人没教啊？ 说句什么呀、啊、你？ 家里头大人没教啊？ 二单元啊？ 教规矩，这就是家里管的还是松了，管教上您不能由着他们啊。吃饭上桌去了，没大没小在外边不喊人，这都有问题。问路也跟人家客气客气，不懂的哎，你说几句客气话，请教请教。 奶奶是听相声听多了、哎、 我们兴许一高兴就把这些知识都传授给你们。 好嘛， 我太太真没少听、哎、 什么二次元的文化呀， cosplay 呀，什么弹幕了，哎，高能胖子等等等等。 什么高能胖子，奶奶您一定弄明白了，不是说懂俩新词儿，冒俩新词儿，就是说您懂得这个新鲜的文化。您懂什么叫二次元吗？ 对老人说话怎么着呀？得客气客气。 你看 看，哎，你拱个手鞠个躬，我是一高兴就跟你传授一样。 这个老太以前肯定练过。 是， 站好了。哎，说说弹幕是什么东西，要不说说奥斯卡也行。 还挺关心，不是您关心这干嘛使啊？您应该关心啊，养生堂啊，吃对了没有啊？怎么吃出健康啊？ 啊，你让我关心哪个，我关心哪个？我是奶奶吗？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是长辈吗？ 您长没长在辈儿上，您自己心里最清楚。 今天呢，天气不错，奶奶我又吃饱了，现在呢，就给你们讲一讲奥斯卡。奥斯卡， 您给我们讲奥斯卡。 可您问我们问的是二次元。 先说奥斯卡啊、哦嗯，还怎么样？你让奶奶说什么，奶奶就得说什么了。 奶奶倒是都赶上了。 奶奶是很新潮的人。 这都得别人说，没有自己夸的。 你们年轻人喜欢什么呀？奶奶都后边使劲的看。 我们喜欢钱。 好，下面说说二次元，着急走啊。 哎， 站好， 这还非聊 大人没有说完呢，这孩子就背过身合适吗？您就挠挠，又这儿抠抠，就不能够立在那儿好好的站有站一下，坐有站一下。 您就让我们站着得了。 自从我喜欢了二次元文化以后呢，街坊们都说了，以前没事在沙发上坐着，有时候 现在是趴着，现在沙发已经不坐着了是吧？ 哎，偶尔趴一会儿。 那主要在沙发上干什么呀？ 现在呀，不是一坐一整天、 哦、 跟你们的鸿沟也没有了， 填平了。那是街道办了件好事啊。 其实因为什么奶奶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点事儿呢？因为呀， 就是想跟我们打热热。 奶奶有孙子。 奶奶您回家逗孙子去吧，别逗我们了。 他不把我当回事儿。 是，所以您拿我们当回事儿是吧？ 奶奶说这么半天了，二次元怎么回事啊？ 对，您倒是没给定义啊。 哎，二次元呢，我是知道啊。 那您说呀。 哦，你问我我就说呀。那我还是长辈儿呗。留学在外的小李回长春过年，没想到啊，82岁高龄的奶奶居然跟自己有共同的爱好，那就是 cosplay。动漫角色扮演，其实八旬老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跟孙女儿拉近距离。至于他是不是真喜欢看呢，咱们可以问问他。奶奶， 哎， 这个cosplay 什么二次元这些，您是真的喜欢吗？ 我懂， 真懂。 嗯， 那您给我说说，举几个著名的这个经典的二次元的这个动漫。 您比如说啊，大家都熟悉的方荣翔扮演的窦尔敦，袁世海扮演的张飞，梅兰芳扮演的赵艳荣，程砚秋扮演的薛湘灵，角色扮演， 这就叫 cosplay 啊？ 对，靠这个就不累。你把那点儿给我拿过来吧。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酒吧里， 阿姨您好。 哦，你是小斌呐？ 啊，对，阿姨。哦， 这把你先看着。 阿姨，您这是给我作业还是这是什么？ 哦，这是我女儿的照片。 哎，真漂亮，啊。 这是荷兰霍肯库肯霍姆，这是荷兰。霍肯 您去过没去过这个地方？您说的是荷兰库肯霍夫公园。 您说的很对，小伙子。 哎， 那么这个库肯霍夫公园你去过吗？ 我看过明信片。 哎。 嗯， 我们姑娘去了， 啊， 这张呢是我们姑娘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小镇的。 啊， 威尼斯去过吗？ 阿姨，对，威尼斯我 知道，去过吗？ 有一个威尼斯商人啊。 去过吗？ 没有。 你熟吗？这人 不是不熟。 啊，不熟啊。 不熟。 我们姑娘也去了。 哦， 啊，这张呢， 这张 是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 哦， 黄石国家公园你去过吗？ 没去过。 啊，没去过。我们姑娘去了。嗯， 是是是。 你看好看吗？ 好看好看。 这个喷泉怎么样啊？ 啊，对对对，我看 这儿你想踩一脚吗？ 哎，等会儿那个阿姨。 哎， 我看的是您家闺女，不是看的公园。 哦， 您给我介绍半天这个地理历史知识。 就是说我们姑娘也是游历了世界各地呀。啊， 是，各地呀。啊，我看出来了，笑容很甜美，而且还不摆 pose。 哎，我们 特别好， 这姑娘特别懂事儿。 嗯， 从小呢也是在咱们这片长大的。 哦， 在国外玩里边也是游学， 这个 给人当个翻译赚点路费呀。啊，没让我们操过心。其实家里也不缺钱。哦，姑娘愿意自个儿自谋这个 自谋生计。 哎， 啊，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去了好多国家了。 接下来呢，你们再看这个。 哦，这还有什么？嚯，阿姨，您这是干嘛呢？您要给我一嘴。 不是故意的。 阿姨，您这 啊，这个房本啊，这是我们 家。阿姨，这您这是什么意思？这不逢年过节，您就不要这样。 孩子啊， 哎， 看你也不错。 哦， 你放心，我们不逼你买房。不逼你买车，不照那些要房子要车要多了，我们很简单。 我也没有。 哦，没有哈。 主要是没有。阿姨您想多了。 哎，没有好。 没有还好啊。 我们有。 哦， 我们 有 房子。你看这房子，因为什么？ 对， 我们家里的。以后给你讲的啊。 您这么多证，什么把结婚证什么都带来了？ 当然没有啦。啊，就结婚证。那我那会儿的结婚证什么样了得？ 哦，那您 姑娘更不能有证啊。 您怎么这么多证啊？这十多个呢。 我们家呀，以前的房子面积不小。啊，拆的时候呀，这是跟补了一些房子。老人呢，最后他又留下房子留给我们这儿。然后呢，这个我们自个儿又买了，这是租出去房子。所以这几张房本呢 都是您的。 哎，都是我们闺女的，当然以后也就是你们的了。 嚯，你看这超人了。 这个情况呢， 是那个 给你介绍一下啊。 好， 姑娘稍微大点了现在。 哎呀，没事，多大呀？ 那事儿也着点急了。 哦， 二十九啦。说话间 九了。 当然了，看上去跟18、19、20差不多。 啊，是，看着倒是显年轻啊。您也显年轻。对，您这房本我看一眼。哎，好。 你看这是合同。 哎， 这不写了吗？ 好， 市区中心140平米。 哦， 看见了 吧？那个阿姨， 全人 阿姨， 哎， 那个这房本们，我想见见您。哎，您女儿，您看 我们呀，不是说炫富啊。 啊， 我们不这个，这不是平民老百姓。啊， 对， 我们也就是说呢，小富之间啊，谈不上大富。 哎， 我呢是开公司做这些东西呢，咱们懂点啊。 是，阿姨，您不要再过多的介绍背景了。 阿姨， 怎么着？ 我想见见您闺女。 我知道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房本、 啊、没有啊， 我呢这个财富是怎么积累的呢？啊，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阿姨，您写传记了。阿姨，我这是相亲，您看您来了，我是大约了解了解情况，我还是想见见这个您女儿本人、 哦、 我们俩谈一谈，看看合适不合适，您看是不是？ 我呀是真诚实在、 哎、 告诉你咱们这个家庭是怎么样子的。 是是是，您家庭非常的好、 哎、小没受过什么苦。 没错没错、 哎、 您看这房本，而且您看这么多国家都去过了、 嗯、 您这条件还是真不错。 这个来看看啊， 哎， 咱们那个你刚说什么 啊？好，白说了、 这个我们女儿的这 啊，这是您 英语专业八级啊。 哦， 这张你哎，你是专业八级吗？ 我不是。 哦， 我三级都没，是二级都没过。 哦， 哎， 这个计算机的这是二级，你是几级 啊？我没有没有 没考 没考。哎呦，哎，对， 这个咱们看看啊，这个证书 啊怎么样啊？ 是是是，您这证书是不少。阿姨，您背过来真不容易啊！ 哎，这还有呢，还有 啊！行了，不用 水的文件袋， 不用不用了，不用了，阿姨，够了够了！您带这么多文件袋，您说真是，哎呀，我还是想见见本人，您看能不能您给安排一下？然后这个 多好的姑娘， 没听着，阿姨， 哎， 没叫您，旁边人打你茬儿，这 事儿啊，演绎虽然有夸张，但是真是件实事。有个名为大妈找到了报社，说真的豁出去了，通过报社以众筹媒人的条件替女儿找个男朋友。这位大妈恳切地说，身边的大龄剩女太多了，不想女儿以后也变成那样。但她确实是在报社为大家拿出了一个信封，抽出了一沓女儿的照片，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荷兰的库肯霍夫公园啊，意大利的威尼斯小镇啊，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啊，她女儿确实都在里面，哎，拍了这样的风景照。这位大妈说了，做生意呀、啊、大家都说不好做，其实生意很简单，尊重契约，有差价余额就行了，谈钱不会伤和气，更不会俗气。但是找对象不一样了，明明心里想什么有标准，但是又说不清道不明，要张口谈钱谈门当户对了，大家又说俗，这不好办。 这姑娘啊还有一沓证书呢，什么英语专业八级，计算机二级，还有各种的资格证书，而且从小学到大学都做班干部，成绩也不错，人很传统。但是呢，妈妈叫她别早谈朋友，她就真的没谈。倒是高中的时候发现有个男生喜欢她，但是后来人家到英国留学，大学毕业之后，她的感情还是一片空白。工作三年了，也有人追，但她没什么感觉，所以一直都没搞上对象。 这陈妈妈呀，房产都位于市区的中心，户主都是她和老公的名字。最后一个袋儿啊，装的是那个信托合同，金额都在300万以上，而且还有数额庞大的借款合同，这个债权人都是他本人的名字。 这要搁北京，这得多少钱？ 了不得。 但是呢，陈妈妈也说了，我也不是高调，我女儿也不是这样的人，姑娘呢就是邻家小妹的这个样子。不过呢，孩子就是没找到对象呢，所以啊，要是有人能够推荐合适人选，最后确实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位陈妈妈愿意出10万甚至更多的酬金，就算给推荐人回赠一个红包了。 您看我怎么样？我看我能挣10万。 娱乐72遍，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 中华家风展2018传统文化季齐聚中华世纪坛。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问源家风，追溯民族文化的传承。 老伴儿，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5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5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5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